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89集，诱敌。展昭和白玉堂同情地看着抱着小四子跑去前边继续看大船的龙桥广，赵普憋笑憋得肩膀直颤。叶知秋也带着罗英罗渊来了，他们的船不是战船，跟着运送物资的船在后边到得比较晚。展昭等人去过一趟鄂湖岛之后，又看到这俩姐弟，莫名有些心疼。以鄂湖岛的惨况来说，这俩姐弟当时必定受到了不小的惊吓。两姐弟别看在鄂湖岛上生活了那么久，但也是头一次近距离看到刑天昊。小四子爬上了龙骨，对着他俩招手，这会儿小梁子也跑来了，于是四个小孩都去船头玩了。展昭看到叶知秋走到了身旁，就跟他说参与屠岛的柳星月和惹出这么多事端的白姬都抓住了。邹良也跟他讲了一下详情。 那女的原来是星月楼的楼主，这事情跟博阳王脱不了关系，还有那个莫大人。 展昭看着前方几个玩在一起的小孩，明明年龄接近，可小四子和小梁子眼里的快乐在罗英罗渊两姐弟眼里都不曾出现过。特别是做姐姐的罗英总是会发呆走神，总有些忧郁的神情出现，罗渊更是时常半夜被噩梦惊醒。就算杀了所有的仇人，这姐弟俩受到的伤何时才能好？ 起码得让他俩知道，并不是因为要活捉他们俩才导致了恶虎岛所有人被杀。我会跟他们俩说的，等事情解决了，换个环境，慢慢的会好的。 说话间，诸葛吕仪走了过来，跟展昭打听。 那个叫罗英的丫头， 那丫头怎么了？ 你紧张什么？我是想说，那丫头真心聪明。 吕仪，你喜欢的，认个干女儿呗。 叶知秋自来熟的赶忙推荐，诸葛吕仪被叶知秋气乐了，展昭直踹他。 要认啊，也认干孙女儿了，你这什么辈分？ 我想收她做徒弟。 诸葛吕仪话刚出口，叶知秋就蹦跶着喊：“ 罗英，过来拜师。” 众人望天，叶知秋果然是个精明人。就见叶知秋顺便给魔宫其他几个叔伯阿姨推销俩姐弟，那意思这里认哪个都不亏本，多认几个二十年后天下无敌。韩章带着人画了图纸，就开始准备动手造船了，据说几天就能造好。赵普等人不在这儿碍手脚，出了船坞，就见一个侍卫来报说远处江上有一艘画舫过来了，速度奇快。等船到了跟前，众人才发现是白府的画舫。船头小五看到展昭白玉堂就仰着脖子吼，那意思你俩竟然跑那么远不带我。展昭等人却是有些吃惊，因为船头除了小五之外还站着八个人，这不是那八子吗？武速魁梧的身形特别的扎眼。 他们怎么来了？ 赵普和公孙来之前看了一半，知道这八子已经了解了自己的身世。不用问，为了那些还在被利用的八族遗孤，他们也要来一趟。有这八人能帮忙劝降那些八族遗孤就最好了，省得不必要的死伤。船靠岸，殷侯先跳了下来。 外公！ 展昭十分惊喜，他这两天正惦记殷侯呢，一见真来了立马眉开眼笑。殷侯一下船就看到了自家笑得明媚的外孙，立刻心情大好，果然之前觉得开封皇城也能待下去，完全是因为自家外孙在的缘故。八子的到来以及殷侯带来的赵真那边查到的线索，让众人充分了解了目前为止事态的发展。看来这边战事还没结束，那边太师已经开始清除余党，帮忙收尾了。于是 现在的问题就只剩下打这场海战。不过自从之前对方的船队来偷袭了两次失败之后，这会儿就销声匿迹了，连一点踪影都没有，海上那么大，不知道躲哪儿去了。八子说海上地形复杂，他们只是负责暗杀的，莫大人并没有详细跟他们讲打仗方面的事情。此时皇城的变故，那边也难保没消息，应该已经知道八子叛变了，于是接下去会怎么发展呢？ 我有点担心。 嗯，如果对方知道八子已经叛变，那八族列岛的士兵就从被利用的棋子变成了可能倒戈的麻烦。 好一点的话是告诉八族的士兵八子叛变，糟糕一点的话那就是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都杀了。 闻言八子此时也是面有忧色， 得在他们下手之前找到他的人马，或者想办法引他来战，怎么办才好呢？ 柳星月和白姬会不会知道对方水军的位置？ 这三人要分赃都没告诉那边的人，估计也是利用彼此的关系。摸了生性多疑，不会将重要的信息告诉不靠谱的人。 你很了解莫大人的性格吗？ 我跟他下过棋，别忘了。 众人都点头，也对，赵普可是狠狠地赢过人家的。众人正商议，就见八子为首的那个黑衣人走了上来，给赵普跪下。 干嘛？ 我八族列岛剩下的人已经不多，请王爷无论如何保住他们的性命。 除了黑衣人，其余几人也都求赵普。公孙觉得这真的有些为难赵普，虽然大家都很想保住八族的命，这些异族遗孤可谓多灾多难，最好是一个也别再死了，但这也不是赵普一个人能决定的。 可是如果莫大人下毒手，赵普也没办法阻止。 也不是没有办法。 怎地有办法？ 哼，让他舍不得杀那些人就行了。 舍不得杀？炫耀武力？ 嗯哼，方法要简单粗暴。 赵普点点头，看向武素他们。 八族列岛遗孤人数总共有多少？ 3万人的水军。 原本只有10万人，这3万人是他当死士那么训练的，战斗力非凡，怎么舍得杀了？要真的都杀了，岂不是等于不战而降？放消息出去，说我带了50万大军过来。 众人倒抽一口冷气，公孙忍不住失笑。 你怎么狮子大开口啊？不怕人家不相信呢？ 牛皮嘛，当然捡大的吹。 赵普抱着胳膊坏笑，邹良就跑去放消息了。赵普又对龙桥广勾了勾手指，龙桥广凑过来，赵普跟他耳语了几句，龙桥广听完嘴角直抽。 这损招也就你想得出来。 赵普摆摆手，龙桥广跑去办事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赵普又想出什么损招了。正疑惑，赵普抱着胳膊凑过来跟展昭和白玉堂打商量。 哎，给你俩找个活呗。 赵普小声跟两人说了几句，展昭和白玉堂都不解。 你确定？ 嗯，错不了，只有这个方法可以最快查到莫老把他的人马藏到哪里去了。 当夜一艘小船离开了赵普的军营，船上展昭、白玉堂带着天尊、鹰猴以及妖妖悄悄返回了恶虎岛。其实赵普只是拜托了展昭和白玉堂带着妖妖来，不过鹰猴和天尊这两个闲人无论如何也要跟着两个小的。更气人的是，天尊觉得理由还很充分，因为展昭和白玉堂单独来的话没准就耽误正经事儿了。殷侯也表示荒山野林孤男寡男的，有两个大人跟在身边比较好。展昭和白玉堂垂头丧气的看着拿着两个酒坛子下船的老头，庆幸刚才跑得快，不然小四子跟小梁子也跟来了。夜晚的恶虎岛更加的可怕，特别是拍岸的海涛声以及月光下那坟头林立略显狰狞的山坡。展昭从船上下来就觉得阴风阵阵。 赵普靠不靠谱的呀？在这里等真的会有人来吗？ 白玉堂一耸肩，四周围死气沉沉的，什么都没有，目前为止也不像是有人来的迹象。天尊之前来过了，阴侯头一次来倒是觉得挺新鲜。这时候展昭倒是想起来了，戳了戳阴侯， 变通天就死在山谷里了，天尊把他戳成了冰渣渣了。 阴侯愣了愣，表情复杂的转脸去看天尊，天尊仰着脸尽量装作看星星。 你也够闲的。 哎呀，这海上风好大呀，嘿嘿，哎。 天尊扇着风看四周围，阴侯摇了摇头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有些微妙的尴尬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